找到一句可以形容自己的遭遇，能够不仅伤害彼此，却又足够作为解释。那是在想尽各种方式，明知没有办法的事，还是真的如此。我们已不用依赖，仅仅需要对方的日子。 需要对方的日子。